编年记下第十九章。犹大王约沙法特平安回了耶路撒冷王宫，先见着哈纳尼的儿子耶胡来见约沙法特王，对他说，你怎能协助恶人，爱那憎恨上主的人呢？因此上主的愤怒必临于你，不过你还行了好事，因为你由国内铲除了木偶，专心致志寻求了上主。约沙法特在耶路撒冷住了一段时期以后，又出嫁巡视民间，由贝尔舍巴直到厄弗拉因山地，引导他们归向上主，他们祖先的天主。他在犹大境内所有的监城，每座城内都设立了判官，对这些判官说，你们所作所为必须慎重，因为你们处理诉讼的事不是为人，而是为上主，你们在处理诉讼时他必与你们同在。现在你们应有敬畏上主的心，办事必须勤谨，因为上主我们的天主毫无不义，不偏待人，不受贿赂。约沙法特在耶路撒冷又另委派了一些勒位人、司祭和以色列族长为上主施行判断，为耶路撒冷的居民处理诉讼的事，吩咐他们说，你们行事应敬畏上主，诚心实意。你们住在各城中的弟兄，无论有什么争讼的案件向你们投诉，或为血案，或为有关法律与诫命、典章与律例之间的争执，你们应开导他们，以免得罪上主，招致愤怒来到你们和你们弟兄身上。你们如此行事方可无罪。诸凡属于上主的事全由大司祭阿玛利亚指挥你们，所有属于君王的事盖由犹大族长伊士马尔的儿子泽巴迪亚处理，有勒位人做你们的书记。你们应勇敢行事，上主必与好人同在。